有没有营养均衡呢？很多时候呢，一杯温热的羊奶就可以帮助到您了。早晨搭配一个营养的早餐，满满的一天的动力就有了。睡前呢，喝一杯帮助睡眠。这款羊奶粉用到的技术呢是除膻的，口感啊是棒棒的。关键啊，我们暖冬计划呢，商家建议零售价格是258元，这个价格让它飞走。今天感恩节只要69元一盒，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建议到大家订记录装6盒的，可以给爸爸妈妈都来喝喝看。特别呢，添加了钙的成分，补充老年人的骨骼钙质。孝敬父母，从一杯羊奶开始。4007105106，4007105106。各位，只要69块钱，今天呢，您就做了一件大事。百善孝为先，感恩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养育我们成人。小时候呢，父母呢尽自己所能给我们吃最好的，用最好的。现在他们老了，是报答他们的时候了。经济实惠的羊奶带给爸爸妈妈，暖暖的更贴心。69元的价格不在商场，不在店面，仅在热线。点中4007105106，4007105106，订购成功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了。4007105106，4007105106。在很多奶山羊的养殖牧场呢，都是普通的农民来承包的，一家老小都是靠每年卖羊奶的收入来生活，供孩子读书。到现在啊，还有很多孩子一年都买不了一件新衣服，都是大的给小的，小的给更小的。所以呢，今天您买的每一盒羊奶，无形之中也是帮助了他们。而且现在入冬了，草地呢是越来越少，牧民们每天都要走几十公里去放羊，没有入学的孩子呢，就跟着大人吹着寒风跑一天。我们呢也尽可能的去帮助到他们，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他们的羊奶及时的卖出去。更何况啊，羊奶是绿色健康，营养丰富，给家人一份的暖暖的爱，也是给扶贫一份支持。而且羊奶呢，我们是可以更好的吸收，而且营养也是均衡的。这样呢，一盒的羊奶粉在市面上的价格是258元，温暖过冬计划特别节目只要69元。69元送给父母的是一份孝心，给自己的是一份呵护，给儿女的是一份关爱，而对于扶贫呢是一份支持。满满的营养，满满的爱心，就在4007105106，4007105106。陕西扶贫高品质羊奶粉只要69元一盒，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4007105106，4007105106，留下时间供您拨打电话。4007105106，4007105106，祝您能够订购成功。 今天晚上的节目，咱们从一条公益广告来说起。几位明星啃着自己的手指甲告诉我们，犀牛角的成分和手指甲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盗猎犀牛呢？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认为犀牛角有着神奇的作用？犀牛这个物种目前在全世界生存状况又怎么样？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您聊聊手指甲和犀牛角。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欢迎您在周日晚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啊是2015年的12月20号，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呢，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要说这一天啊，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类健康而言呢，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就在1942年的12月20号诞生了。 在这一天，德国的药物学家、病理学家、细菌学家格哈德·多马克还有他的合作者呢，经过了千百次的实验，发现和临床应用成功了一种药物。这个药物呢是一种磺胺类的药物，它的名字叫做百浪多西。从这个药物的成功应用，标志着现代医学进入到化学医疗的新时代。什么叫化学医疗的新时代呢？其实我们现在喝的或者吃的很多药都是通过那化学工业的一些这个分子式啊合成出来的药物。其实再往现代的这个制药技术之前呢，过去人类制药是在天然的植物或者动物当中呢发现一些成分，这个成分呢经过一些萃取的方法把它提纯或者浓缩了以后呢，作用在人的身体之上，觉得这是药物可以治病的。但经过呢格哈德多马克，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位主角，通过他的科学研究发现，一种呢叫做百浪多西的磺胺类的药物呢，能够在体内分解出磺胺。这个磺胺呢和细菌生长所需要的对氨基苯甲酸在化学结构上呢是非常的相似，细菌呢就会误认为啊这是它的养料，它呢把这种磺胺类的物质吸收了以后呢，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起到呢养料的作用，于是细菌就死亡了。在药物的机理搞清楚之后呢，百浪多西后来呢又被更多廉价的磺胺类的药物呢所取代，并且沿用至今。1939年，多马克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但是当时啊1939年，各位都知道那是希特勒在执政时期的德国。希特勒呢禁止德国人接受诺贝尔奖，直到二战结束以后，多马克才在1947年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今儿和大家呢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一种叫做磺胺类的药物百浪多西，开启了人类运用药物生产药物的新时代。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今天晚上的节目咱们从一条公益广告来说起。几位明星啃着自己的手指甲告诉我们，犀牛角的成分和手指甲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盗猎犀牛呢？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认为犀牛角有着神奇的作用？犀牛这个物种目前在全世界生存状况又怎么样？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您聊聊手指甲和犀牛角。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来共同分享的话题是和动物有关系啊。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黄成明，欢迎黄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有关动物的这个话题呢，是从一个广告来说起。这个可不是什么商业广告，而是一个呢某国际的动物保护机构呢邀请了三位中国明星，这三位中国明星呢都是很当红的明星啊，有陈坤，还有呢李冰冰，还有井柏然，他们呢拍了这样的一个广告。这广告呢到底是什么？我们先通过听觉的方式和大家来感受一下，看看这三位明星他们呢在动物保护的这个领域所做的这个广告到底针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太奇怪，无法想象，犀牛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分， 所有你想从犀牛角里获得的东西都在指甲里。 每天有三头犀牛遭到猎杀，就只是为了获得角蛋白。 请把这个真相传递下去， 保护这种美丽的动物，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三位明星 来做的一个公益代言的广告啊，这个广告呢是和犀牛角反对犀牛猎杀、反对买卖犀牛角有关系的。其实这广告一出来呢，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我这个顺着这个事件啊往下一看，哎呦，发现今天这个题目的确有必要跟大家来好好讲一讲，因为直到时至今日，还有很多的人呢去购买犀牛角的一些产品，无论说是做装饰，甚至做药用，它的销售量依旧是很好。今儿我们请到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黄成明研究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再次欢迎黄老师回到节目当中。黄老师您好。 你好。 刚才我们在这个广告中听到一点啊，这三位明星都说实际上我们用嘴去啃我们的手指甲跟你去吃一个犀牛角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区别，实际上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在犀牛角当中所含有的成分和人的手指甲里面含有的成分是一样的，不是说存在着一种的不可替代的东西一定要从犀牛角当中来去取得。那黄老师，到底人的指甲和犀牛角它的成分上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人的指甲和这个犀牛角的成分主要是角蛋白，这个角蛋白的这个成分是一样的，但是这里面人的手指指甲和这个犀牛角的角蛋白肯定是有区别的， 您觉得这个区别是在哪里？ 比如说这个我没有做过研究，但是至少说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就是动物和不同动物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某一部分的营养物质的含量都是有区别的，我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一条都是水，是吧，不同的江河那么酿出来的这个酒可能味道就不一样，比如说贵州那个地方酿出来就能酿出好酒，什么茅台酒什么什么酒，那同样是一条河，比如说河南它未必就能够酿得出来，所以就是说同样的道理啊，不同的动物虽然说是同一类东西，那么不同动物那么它的含量方面应该是有区别的，不能完全一样。 但是要是从角蛋白的角度来讲， 它是同样都是角蛋白这一类的。 吃啃手指甲，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啃过手指甲的习惯，尤其是小的时候，和你去吃犀牛角的角蛋白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它都是角蛋白。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是角蛋白都是没有区别的。 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来说，我看了一些资料显示啊，在中国和越南以及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呢，犀牛角被很多地方呢是定义为是一种药材，因为人们相信犀牛角呢有着退烧、提高性能力和驱邪的功效，于是呢很多人就去购买犀牛角。刚才也听到了，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很多犀牛是受到了人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丧生了。但实际上犀牛角啊，就是犀牛的这个角，它和我们平常说到的其他动物的角，比如说像鹿角，就鹿茸，鹿角也是有一点相同的，就是你把它如果砍下来一部分的话，它其实还能够接着再继续去长的，跟人的指甲是一样。但如果说就是很多这个去砍犀牛角的人或者盗猎犀牛角的人而言呢，他们等不及，就是一次性我想多来点，于是干脆就把这只犀牛杀了，于是就会导致呢现在犀牛已经是进入到一个种群数量在逐渐缩减的一个状态中。那我们就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犀牛角以及呢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鹿茸或者鹿角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牛角，这些东西从动物本体来讲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 是有区别的，就是说我们说到这各种动物的这个角，那以及这个动物的蹄子，这都是这个有蹄类动物的，这个特别像角啊，长的角是有蹄类动物的防御和这个竞争配偶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这个工具是怎么来的？它就是我们说的皮肤的衍生物。所谓皮肤的衍生物就是从皮肤演化而来的。演变过来的。那我们具体要说的话呢，这几种角还是有不同的。比如说像这个牛的角叫冻角。为什么叫冻角呢？因为这个牛的角啊，实际上它是有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是中间长在这个额骨上面的这个骨质化的这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在骨质化这个部分外面的一个角鞘，所以的话呢，就是在牛死亡了之后，当这两者 由于缩水的原因松开了之后，我们把那个外面那一层就可以轻易的给取下来，脚鞘可以取得下来的。 哦， 那么中间那个部分呢，是长在额骨上面的，额头的额长在额骨上面的， 嗯， 是取不下来的。 它就跟骨头是一样的。 对，就是骨头上面长出来的。 哦， 嗯，所以就是说脚鞘这个部分，对，是由皮肤演化来的，角质化， 嗯， 那演化来的。所以这是一种叫做动脚的，另外一种的话呢叫做实脚，所谓实脚的话呢也是长在这个头骨上的，哎，长在头骨上面骨化了之后，然后一年掉一次，一年掉一次。 嗯， 刚才我们说到的鹿角， 嗯， 就属于这种实脚的。 嗯， 这个鹿角刚长出来的时候，这个表皮外面，脚的外面还是有绒毛的，还是有皮肤的， 嗯， 上面还有这个血管， 嗯， 所以取鹿茸的实际上就是刚刚长脚的还没有骨化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取鹿茸的时候是非常残忍的， 对呀， 一切下来以后还有很多血， 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不取的话呢，那这个鹿角它就会骨质化， 嗯， 长皮肤外面这层皮肤啊就脱落了，然后呢就剩下一个硬硬的脚。 嗯， 这个脚的话呢就是拿来防御天敌的，比如说有敌害来啦， 嗯， 去这个抵御的， 嗯， 然后呢在这个交配的时候，竞争配偶的时候来打架用的。 如果他在竞争配偶的时候一不小心他的这个脚折断了，还能再长出来吗？ 还能再长。就比如说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北京的麋鹿苑， 嗯， 那么多的麋鹿每年都要掉一次。 哦， 啊，每年都要换的， 就他这个掉一次，即使他不是去打架，他也会掉。 对对对对，到时间他就换掉了。他就是在那个交配、竞争配偶那段时间， 嗯， 哎，要长出这么一个脚出来， 嗯， 然后的话呢，等这个赢了，然后赢交配完了， 赢了就不用了， 不用了，那么它就掉下来了。然后到了来年的开春又开始慢慢长。 哎，这个有意思啊，这个自然界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一点都不浪费， 就是，对，一点都不浪费。但是掉了就不要了啊， 哦， 这是第二种。 嗯， 第三种类型呢叫做这个叉角羚羊角。 嗯， 这种羚羊的话呢是分布在这个非洲的。哎，这么一种这个羚羊角，这种羚羊角的话呢，就跟这个动角和实角的话呢比较接近。 嗯， 啊，它不脱落，但是它又长成像这个鹿角的这样的实的这样的角， 嗯， 但是不像这个动角，它会脱落。 嗯， 第四种角呢，就是长颈鹿的角。 长颈鹿的角？ 哎， 长颈鹿有角吗？ 长颈鹿有角啊，你注意看是吧？长颈鹿角不长。 哦， 啊， 长颈鹿只顾看脖子了。 对，长颈鹿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个它的角呢不长，跟它的身体相比来说，长颈鹿的角就显得很短了。 嗯， 哎，为什么我们不注意看长颈鹿的角呢？因为长颈鹿的角啊，就像皮肤往外面突出一样的。 嗯， 所以它这个角就特别特别这个就是比较特别，就被单列出了另外一种角， 嗯， 所以它这个角实际上还是皮肤， 嗯， 上面还有血管，还有这个活的细胞，那不像前面那些这个动角的这个角鞘已经是没有细胞了， 嗯， 已经没有活细胞了，还有这个实角它也没有活细胞了， 嗯， 那么长颈鹿这个角呢，一直都是有活细胞的。 那有没有就是研究过长颈鹿长这种角它有什么作用呢？是一种退化，还是说它原本也是有其他的作用？类似您刚才说那个麋鹿到了每年的时候要咔咔咔，然后 PK 一下，谁赢了谁就能够有满意的伴侣。 对对，那么显然长颈鹿这个角是没有不起到这个作用了。 嗯， 长颈鹿这个要竞争配偶的时候，那是用脖子来打的。 对呀，哇，那个看起来 甩脖子的， 对对对，更厉害， 哎， 很血腥。 嗯，他那个脚已经不起这个作用了。 嗯， 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我们最后要讲到的，叫做表皮角。 嗯， 就是表皮这个角质化的这么一种角， 嗯， 那这种角的话呢，就是这个像犀牛长的就是这种角。 嗯，对， 嗯，所以它是这个就是皮肤的角质化， 犀牛的 钻的，对，犀牛角就是一种表皮的角质化。 它和您刚才讲到的，就是水牛、黄牛的角还不是一回事。 那不一样，不一样， 嗯， 就虽然看起来都是那种角的感觉，但是此角非彼角。 对对对，它是角质化的角，而且还有一个特征， 嗯， 犀牛的角是不断的可以生长的。 哦， 嗯，可以不断的长的，就像我们的指甲，所以刚才说到了指甲，嗯，我们的指甲你剪了以后它还可以长，剪了之后它还可以再长， 嗯， 所以犀牛角也是这样的， 嗯 嗯，它可以不断的在生长。 嗯，那就犀牛角长在犀牛的身上，它的作用是什么？也是用来竞争配偶吗？ 也是用来竞争配偶。那它这个竞争的话呢，是这个显示它的强大。 嗯， 那角大了，那么它就竞争力就强。 嗯，这也是一种能力的炫耀啊。 没错，是的。 就说到这一点，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就是咱们国家呢，关于犀牛角的运用呢，早在1993年的时候，中国卫生部就已经禁止使用犀牛角来进行制药。国务院呢也发布了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但是犀牛角当中的一些药用啊，在我刚才提到的中国或者其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呢，还是有很多的市场。另外，随着大家呢经济收入的增长，有越来越多的人呢，除了把它当作药用之外，还会把犀牛角当成雕刻品和装饰品。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这个盗猎的情况就越来越猖獗。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居住着世界上80%的犀牛的南非这个地方的盗猎，针对犀牛的盗猎是最严重的。从2011年到2014年，这满4个年头期间啊，南非共有3335头犀牛遭到猎杀，四年杀了3000多头犀牛。目前全世界仅存5种犀牛，数量还不足3万头。据说如果把这些犀牛全部都召唤在一起的话，连一个足球场都装不满。这实际上就说明就没剩多少犀牛了。 是的， 嗯， 而且世界上的五种犀牛主要是这个非洲的，这个非洲的白犀和黑犀， 嗯， 那么亚洲的话呢，有印度犀、爪哇犀， 嗯， 最少的是苏门答腊犀， 嗯， 这是双脚犀。 双脚？ 对， 它那双脚是并排还是纵排？ 就是前后 啊，前后纵着长的。 对，纵着长的，一个长在鼻骨上，一个长在耳骨上。 哦，就这种是最稀有的， 最少，数量最少。 这是因为人的盗猎， 对， 导致它数量少。 人类的盗猎和人类对它的栖息地的破坏。 嗯，就您刚才讲了，全世界只有这五种犀牛， 只有这五种。 数量最多的呢？ 数量最多的应该是这个，还是这个非洲的白犀和黑犀。 白犀和黑犀， 嗯， 这个是不是咱们一般说到的犀牛的形象，就是这个白犀和黑犀身上穿着这个重甲，然后一只大角这样顶出来？ 嗯，这所有的这个犀牛的形象都是这个形象，比较笨， 哦， 看起来个头比较大。 对， 其中的话呢，白犀是仅次，嗯，就是这个从体型大小来说，仅次于大象。 啊，这么大呢？ 嗯，很大，所以的话呢，大家都以为它很凶猛， 嗯， 实际上犀牛很温顺的 啊，很温顺啊， 对，很胆小，很温顺的 啊，那么大的身体， 对， 然后藏着一颗这么玲珑的心， 是， 那就是犀牛在平常的自然界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需要去争斗的情况，它也不是特别凶猛的动物吗？ 嗯，犀牛不是凶猛的动物， 难怪呢就被人类这样轻易的猎杀了。 嗯，人类猎杀的话呢，关键就是刚才你说到的一个就是。这个用来做药， 嗯， 另外一个的话呢，就用来做装饰品， 嗯 嗯，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带来了这个犀角的话呢，给他们带来了杀身之祸。 嗯，再来说，我之前也曾经在节目中，应该是去年吧，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过一个话题，嗯，非洲仅剩余的这个白犀牛不多了，其中的某个国家吧，就咱就不说具体是哪一个了， 嗯， 说这个国家呢，专门用军队。来去守卫这最后的一只白犀牛。白犀牛是不是在非洲已经属于非常非常少的？ 就是它这个白犀牛下面还有好多亚种， 嗯， 这几种犀牛下面都有亚种，这可能是某一个亚种的这个剩下的那么几只。 嗯，但是的确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犀牛的数量是越来越少。 对，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开始听到那个广告呢，是某一个国际的动物保护组织啊，找到了中国的三位明星， 嗯， 来去拍这个广告。其中有一位明星呢，还去过非洲，说当时他去拍这个广告之前，他去非洲看了一下，他的确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国家因为法治的原因或者其他的管理能力没有跟上，这种犀牛盗猎的情况特别严重。这个犀牛的盗猎呢，就严重到什么程度？一枪或者用这个毒镖把这个犀牛撂倒，当这个犀牛还有一口气的时候，上去直接啊，就从它的头上 把犀牛给 砍了， 就从头上锯下来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残忍， 是非常残忍的， 非常残忍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这个话题呢，就想跟各位来说一下，其实犀牛角，你站在装饰的角度和站在药用的角度，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讲到现在，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应该心里是有数的。今儿呢，黄老师，我还找到了一本，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当中曾经刊载的文章。嗯、这个文章呢，是瑞士有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它的名字叫做罗氏。罗氏呢，和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呢伦敦动物学会的专家对于犀牛角进行了药用价值的研究，这个药用价值的研究呢，也包括对动物进行了活体实验。 嗯， 就我不是对犀牛进行活体实验啊， 嗯、 是把 别的动物 犀牛角的成分拿出来进行活体实验。在经过这个漫长的活体实验之后，他发现犀牛角的主要的成分就是角蛋白。说这个角蛋白呢，和比如说人的指甲，或者是其他动物的蹄子， 嗯， 没有太本质的区别，在药用的角度就没有什么药用的作用， 嗯， 所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我对这个事儿，对这个药用这一块，特别中药这一块， 嗯， 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是我想啊，从这个什么，从这个理智上来说，我想在西药进入到中国之前，我们国家这个那么多的治病救人都是这些中草药在给我们起到这种这个治病救人的作用，所以我想的话呢，应该是这些药材啊，这中草药啊，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常说这个中药和西药的相比，一个是中药来的比较温和， 嗯 啊，救人的就是治病救人比较这个过程比较长，敷的药这个药剂要多，是吧？ 嗯、 然后什么调理平衡啊，各个方面，可能就是说这两方面应该是个互补的，因为西药的话呢就比较救急， 嗯， 是吧？来得快，所以这两方面呢应该是可能有一个互补的关系。那至于说这个具体来说，这个犀牛角的这个有没有这个药用价值，我确实不是太清楚，所以这个问题不好说。 其实关于中医当中用药以及传统药方当中的一些用药啊，这个事儿我们今天不是重点要跟大家去讨论的。我想说的是，刚才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已经说了，经过现代医学的方式去检测，在犀牛角当中呢是没有什么其他不可替代的成分或者唯一的成分。再说回来，就黄老师您刚才讲的，我也很赞同。在就是现代医学或者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也就200多年的时间， 没错。 在此之前，很多中国人看病都是用中医的传统的方法， 对， 有看好的也有没看好的。 嗯， 但是就是话说到现在，是有了西方医学的技术，我们通过一种方式，从一些过去啊好几种药物看不明白究竟是哪种药物或者哪种药物当中的有效成分起作用，以至于现在可以从中准确的提纯出来。 嗯， 例如说前两天屠呦呦去瑞典领诺贝尔奖， 嗯， 什么原因得奖？大家都知道青蒿素。 嗯， 当时呢，屠呦呦来做这个青蒿素研究的时候啊，他翻了很多很多的古书，包括关于对于这个疟疾的治疗有很多的药方，去粗取精找到了600个药方。 嗯， 这600个药方他也做了很多实验，其中有一部书是一个古人，他的名叫葛洪。 嗯， 这部书的名字叫肘后备急方。其中有一个方子就记载说，针对疟疾可以呢取青蒿多少多少，然后搅服之，就是把它那个挤出汁儿来，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 哎，他就顺着这个药方啊来开始进行研究。后来经过呢西方医学乙醚的这个60度的低温的提取出来了有效的青蒿素，发现这个东西它是可以来有效的抑制疟原虫的。后来又经过一些化学的方式进行更加这个药效提升的这个改良，出现了双氢青蒿素。就在这个情况之下，现代医学已经很明白的知道在植物当中或者我们过去说到的中草药当中有什么样的有效成分是可以治疗人的疾病的。就现在我们已经搞清楚了有效成分可以治疗疾病，同样也搞清楚了有一些无效的成分也存在于一些药物当中。 嗯， 所以今儿呢我们跟大家来就单说犀牛角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各位不要就抱着一个特别迷信的心理认为说这个东西一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包括除了这个药效之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装饰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就更加不必要， 更没必要。 对，除了犀牛角之外，您之前也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过，比如说象牙的这个问题。 嗯，对。 哎呀，有多少大象就是因为人类想追求一点高贵，追求一点美，就大象也丧命于人的枪口之下。所以今儿呢，我和您也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这件事情啊，还想跟您再说一说，就是关于像犀牛这一类动物的保护，除了我们在这儿号召大家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之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您作为一个动物的研究者， 我作为一个动物研究者来说，对这个就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这个话的话呢，不是很完整。 怎么说？ 所谓的没有买卖，就是说这个买卖是非法的和合法的买卖。比如说我们治病救人的这个部分，那是合法可以利用的。然后呢，像这个刚才说到的大象也好，或者是这个国外这个狩猎这个部分，国外狩猎都是这个合法的。那么它是一个严格控制的，因为野生动物也好，这个植物也好啊，作为这个物种来说，它是有一个自然增长然后自然死亡的这么一个部分， 甚至不排除它会从这个地球上这个物种消失。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说的自然死亡这个部分，就是说它每年比如说要死亡多少，每年要自然死亡多少。 对， 如果说我们把自然死亡的这个部分那严格的管理，严格的控制，利用自然死亡的这个部分来造福于我们人类，那么这个是应该是一个科学的，是合理的。如果说我们不用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也就消失掉了，也就浪费掉了。所以这个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这么一个提法不是很准确。 您的意思是站在科学上的角度。 对，没错。所以就是我们都说这个西方的科学啊，这个科学是从西方这个起源的发展的，那么在这个对动物的利用这一块，那我刚才具体就说到控制物种的增长，或者是适当的去狩猎啊，不是那种滥狩猎，适当的去狩猎，对于这个物种的增长和保护是有益的。 您说适当的狩猎竟然都是有益的。 有益的， 把它杀了还对它有益。 对， 这怎么理解？ 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要增长。比如说在某一个环境内，当这个物种的数量达到超过了它的这个承受能力的时候，这需要人去干预。这样的话呢，这个物种才能够正常的生长。同样的话呢，这个国外的狩猎也是这样的，他狩猎的时候是要求的非常准确的，是卖据说是卖票，类似卖票性质的，告诉你你只准猎杀什么是哪一种动物，雌的还是雄的，然后多大年龄的，都是有要求的，你猎杀错了那是要受惩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保证这个物种健康的成长。换一句话来说，我们如果大家更好理解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个人口的控制，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控制人口，这个世界人口，中国人口该有多少，地球能受得了吗？同样的道理。 就您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咱们得要把这个话再给大家解释清楚一点，因为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有不少朋友是动物保护者，我们指的是在保护现有生态平衡的基础之上， 对， 不要让某一些物种进行过度的增长，包括人本身。 对， 虽然现在人类的这个增长早已突破了70亿，已经给地球的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控制人的增长以及控制某一个地域或者某一个领域的物种的生长，还是对于这个区域的生态平衡是有好处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中国的鲤鱼以及中国的大闸蟹， 对， 漂洋过海去了德国，去了 美 国， 对， 您看看， 对当地造成了生态危机， 对，那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没错， 哎呀，这消灭这些鱼还是得中国人自己啊，把它 从美国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方式买回来 是 放到锅里，哎，而且据说那儿的鱼长得是膘肥体壮的，这是开玩笑的话啊， 嗯， 但是我跟大家来讲，就是有很多这个生态平衡的东西一旦要是被打破的话，其实这个 就在 很危险， 带来了灾难。同样的话，我们刚才说的保护犀牛也是这个问题。 嗯， 因为保护犀牛的种群数量非常非常的少。 对， 哎，在之前的话呢，我们国家现在是没有犀牛的。 对， 但是本世纪初， 嗯， 上个世纪末的时候， 嗯， 我们国家是有犀牛的。 咱们国家是有犀牛的。嗯， 对， 在哪儿啊？ 在西双版纳那边。 在西双版纳呀？ 哎，在云南那边。 那怎么为什么后来就没了呢？ 栖息地没了。为什么栖息地没了？人口的增加。 嗯， 我再举一个例子。 嗯， 就是唐代的时候。 嗯， 这个两岸猿声啼不尽，大家都知道这首诗。 对， 轻舟已过万重山。 对对对， 那说两岸都有长臂猿。 哦， 那么那个时候到现在增长了多少人口了？ 对， 人的增长需要吃，需要住宅，需要交通。 嗯， 各个方面都需要。 嗯， 这些需要从哪来？ 嗯， 都要我们国土面积里面的自然资源，比如说森林资源， 嗯， 耕地，都要从这里面来。 这就面临着一个人要和动物去抢地的一个问题， 抢地盘的问题。 在这个情况下，人类用着自己的智慧，用着自己生产出来的机械，各种各样的枪支，已经把动物赶到了更远的地方，自己获得 了 这些领地。 是， 有一些动物在这个被驱赶的过程当中，整个的群体都没有了。 嗯，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啊，我们已经灭了犀牛的领地，还要再把犀牛角也要拿来用， 嗯， 把更多的一些受到保护的动物也要再去给它去灭种的话，我觉得真的就太对不住这个美丽的大自然。 嗯， 包括我们再说的更严重一点，你把生态平衡打破的话，其实未来受苦的还是自己。 没错，最后说不定哪一天所有的生态问题、生态灾害就降临到我们人的头上。 今儿呢，我们最后用这样的一首 I Wish 来结束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更要谢谢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黄成明研究员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方面的知识。 嗯， 谢谢黄老师。 谢谢大家。 带着伤口如含着泪弯， 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了。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接下来，请您收听税法知识。 税收知识有奖问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龙。今天的税收知识会有奖问答环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工商职工取得的工商保险待遇有关个人所得税收政策的通知。根据规定，对工商职工及其近亲属按照工商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规定取得的工商保险待遇免征个人所得税。那么这里所说的工商保险待遇是指什么呢？工商保险待遇包括工商职工按照工商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规定取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工伤医疗待遇、住院伙食补助费、外地就医交通食宿费用、工伤康复费用、辅助器具费用、生活护理费等，以及职工因死亡及近亲属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规定取得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那么今天有奖问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工商职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规定取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呢？答案 A 需要缴纳， B 不需要缴纳。第二个问题是，职工因死亡及近亲属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586号规定取得的丧葬补助金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答案 A 需要缴纳， B 不需要缴纳。大家可以编辑 A 或者 B， 将答案发送至10628821828，我们每天将会随机抽取2到4位中奖听众，您将获得由朝阳地税提供的精美奖品。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